你的，是我。 这风更心动更接近，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。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，你是我想要才回去的风景。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，这初见美得像诗句，而我在风中的你的消息，等月光落雪地，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，我重温午后的阳光，将吉他雪冰在肩上，跟多年前一样，我们静静地唱，去任何地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可雪，情人节卡片，初夏的永远，爱几个完整梦魇，一起表演，校园欢腾过年，记忆里在微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可雪，初恋是枕边，熟悉的从前，还记得那年秋天，说了再见，当天气一走远，我将你深埋在心里面。 Thank you.

家，有些事开始复杂，爱的说话大家必须长大啦。开始负责任，能不能有点胆子，虽然私底下常常让脑袋在疼着， 依然清醒。